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20面，620面第二行看起，第二行从当中看起，从当中看起，从此上三句，写设计离地不受一尘，但万恨门中不学一法，故虚云作得善愿尽心修所等，正行离世无碍，圆融自在之妙义。这个上面的大乘一章讲的这个跟这个虚设论所说的学诸爱诸，业无习求不习求想，这些经文都是讲无欲行设计离地，设计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只有真心自信离地，地是能生的意思，能生万法世纪之理，能生万法，把它比喻做地所以世纪里地就是本性，就是真性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就这个意思，不受一尘。前面我们学的很多真心里面它是清净的，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一法不离所以它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实际上呢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因为他没有现象，所以我们看不到他，听不到他，琢磨不到他，也想不到它因为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你想不到，于是今天的科学哲学也没办法达到，因为科学哲学必须要有对象，就是有现象它才能够探索得到，它没有现象，所以科学技术跟哲学都没法子怎么样才知道呢？佛在经里头告诉我们，为正方知，只要你真正正得，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正得？把妄心放下就正得了妄心障碍真心，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妄心，能现妄心，妄心能现妄相十法界 一真庄严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太空万事万物，在佛法都称为幻象啊，它不是真，它是属于刹那生灭的啊。严格的讲呢，它根本不存在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能生能现的本体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啊，自己的自信，自己的真心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叫不受一尘，丝毫都没有染着啊。这是能现能生的体，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，佛真正把它找到了。但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啊，行是现象，是阿赖耶识，就是我们的真心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缺，就生起了无明，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生转向，转向生境界相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三种现象刹那当中统统具足了。一念不绝是阿赖耶的业相，精神现象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由转向产生了物质现象。所以物质从哪里来？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。精神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意念不绝里头发生的。意念不绝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能量。能量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没有遇到缘，不会变现。缘是什么？缘是一念不绝，这是缘。一念不绝没有原因，一念不绝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这个是很难理解。啊，我自己深入经藏三四十年才渐渐体会到这个问题啊，慢慢了解啊，肯定它，承认它，不再怀疑啊，没有这么长的学习，我们一般叫实习啊，确实很难明了它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定叫你放下烦恼，只要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就永远体会不到啊，只是听说而已啊。佛在经上这么说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你自己体验不到啊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跟他就越接近啊，接近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体会到了啊，真正见到那是化身菩萨啊。华严经里头原教初住刚刚接触到啊，初住就成佛了。中国佛教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 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见到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见到了。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来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啊，也就哲学里面讲见到本体。我们一般估计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。这佛教在中国是无比殊胜的成就啊。如果是念佛往生的人更多了。念佛往生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10万人以上啊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就见性，但是它等于见性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，因为它烦恼没断，也就是说分别执着它有，习气就更不必说了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让你的神通智慧道力跟化身菩萨差不多了，就相等了啊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所以佛经上讲不可思议啊，无法想象啊，那么这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释迦不会骗人，阿弥陀佛也不会骗人。啊，那么学佛求生净土是一条成佛的捷径，最快速的一个门路。所以世尊苦口婆心的在这里劝导我们啊，在行门就现象，起作用不是一法，这一法是说世间法，具足世界一切法了啊。所以下面呢继续说，做得善愿尽心求索，人一定要发善愿，而且把善愿兑现啊，尽心求索，就希望这个善愿都能成就啊，决定不要作恶啊，作恶太可怕了，作恶的果报在三途在地狱啊，苦不堪言啊。那么这些行事礼事恩爱，华严经到最后四事恩爱，圆融自在的妙义，如得尊普贤品本经第二品啊，得尊普贤经文上说，会众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空无相无蕴，通通是从世纪离地上说的啊，不受一尘，哪来的空，哪来的无相，哪来的无蕴，空有都没有了，有无也没有啊，愿跟无愿也都不能够建立 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你要是着了相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你要不着相，全就没有了。哎，可是事上有，理上没有，这才圆融。啊，偏在理上着空了，偏在事上着有了，着空着有都是错误。空有两边不着，两边也不舍，这才叫圆融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诸菩萨，你看行供修啊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啊，有行有愿。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是无住。金刚经上讲的无住。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的，这是起心生心。金刚经上讲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啊，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。开悟了，两边不住，两边不离，这是大乘，这是菩萨，这是佛。两边都住了是凡夫，啊，执着空，不执着有，是小乘。小乘着空，不着有，那有是假的。凡夫着有，不着空。啊，修行人常常躲在一边。这有的变成外道，这空的也变成外道。啊，根性大力，听到这些经文呢，他明白了。对于一切法的真相，通达明了，不再迷惑了，这叫菩萨。无住而后生心，这生心什么意思？真心起作用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世现八相成道，你看他表演，他也投胎，他也出生，跟一般人没两样啊，从小慢慢长大，啊，求学修道啊，成佛教化众生，最后入灭，表演这种过程给我们看。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执着，他有没有分别，他要有执着有分别，他是凡夫，那跟我们没两样。正因为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他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世尊常说的本来是佛了。本来是佛不是他一个人啊，个个人都是，只是我们大家不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。如果肯放下，放下就是啊，他为什么不放下呢？ 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放下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不放下就是迷。分别执着是造业，分别造的轻，执着造的重，是造业。造业当然就有果报。啊，不造业就没有果报啊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实现，他没造业，为什么？他没起心动念，所以他没有果报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法常常坐而无足。你看到我在做，其实没做，没有起心动念怎么做？啊，其事上是假的。心里头落印象那个玩意儿，那是真的。啊，这是世俗讲真假。啊，像是假的。啊，阿赖耶落印象是真的。啊，如果跟你讲真的时候，从自信上说呢，阿赖耶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他有生命，自信里头没有生命。知道自信没有生命，就晓得阿赖耶不是真的。阿赖耶好像是真的，他实际上不是真的。如果我们真正把弥勒菩萨所说的话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阿赖耶是怎么回事？念念生灭，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灭，是一秒钟里头出现了多少个阿赖耶？1600兆，一个一个接着，哎，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，好像它存在，其实。它不存在啊！我们看走了眼，看错了，想错了啊！它确实不存在啊！真正存在的就是自信，它真的叫不生不灭。阿赖耶是有生有灭，生灭的速度太快。也好像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它真的有生灭。啊，什么时候它真正觉悟了？它一念不生了，那灭就没有了，那就叫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哦，我们就明白阿赖耶从哪来的，自性本具般若变现出来的。哎，转它是大圆净智。啊，执着，把执着转过来，变成平等性质；把分别转过来，变成妙观察智。啊，这个只要一转，眼耳鼻舌身就变成尘俗作之。成就什么？成就了为人演说。这句话重要。千经万论，哪一部经上不说多少次啊？受持读诵是自己的事情，成就自己。 为人演说是成就别人，演是表演啊，不是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为别人表演，为别人也讲解，这就叫弘法利生。哪一尊佛不是这样做？哪一尊菩萨不是如是做？你看到哪个佛菩萨不在表演？哪个佛菩萨不在说法？你找不到一个啊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佛陀的教学，他跟一般人所讲的宗教完全不相干。佛教有讲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是世间人，六道十法界是平等的，只是迷雾浅深不同而分的差别。他如果迷得重一点，他就下去了；他迷得轻一点，他就上来了。啊，他这个上下不定的。都不是真的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把它认识清楚，你就真学到东西。它是教育，非常好的教育啊！世出世间教育，它是最圆融的、最究竟的啊！儒家的教育只讲教学的一部分。啊，如果用大乘佛法来说，儒家教育是人天这部分。啊，人天以上的他不讲，人天以下的也不讲。啊，道家是六道轮回的教育，他讲到天道，他也讲到地狱，范围比儒家广。啊，但是他没出六道。啊，一般宗教的时候跟道家差不多，都在这个范围，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能够超越十法界，只有大乘佛教，小乘超过六道，不超过十法界。啊，真正超越十法界的大乘，像究竟圆满的教育啊，啊，毕业就叫成佛，拿到最高的学位啊，所以佛陀学位的名称啊，佛菩萨他不是神，不是仙，他在佛教里面的取得的学位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在学校念书，啊，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，类似这些。啊，你到某一个层，这个层次，你拿这个学位，那么佛法的层次是放下，所以跟你念书不相干。你放不下，念的再多，你也拿不到。啊，你把三藏十二部经都背会了，都讲透了，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是凡夫，你拿不到。所以六祖说这宇宙不相干了，这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了。啊，放下执着叫阿罗汉，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；放下分别，第二个菩萨学位拿到了；不起心不动念，最高的学位佛陀拿到了。那谁是佛？人人都是佛，只要你肯放下。谁是菩萨？人人都是菩萨。谁是阿罗汉？人人都是阿罗汉。 平等的教育，究竟圆满的教育啊，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面前，多少人不认识，你说多可惜。这说不好听的话，你说多可怜。啊，他本来是一切都圆满了，啊，他不学，那就一切都迷惑，一切都颠倒，那自己的受苦受难，要自作自受。佛看到，哎，可怜明彻，这是佛对众生感叹的一句话了。为什么不回头？为什么不学？为什么不肯学？啊，古时候好啊，在家父母教，在社会国家教，这帝王大臣都教啊，他都懂啊。啊，现在我们都是有罪之人啊，什么罪？不孝父，不敬祖宗，这个罪过很重啊。父母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懂？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，中国人不如外国人，外国人还有真懂的，有赞叹的，有向往的，中国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大不孝啊！啊，不孝不能怪他。佛慈悲之极，为什么不能怪他？他丢了好多代了，不是他不懂，他父母不懂，他祖父母不懂，曾祖父母也不懂，大概到他高祖父母知道了这回事情，自己也没认真修学。啊，再向上去，大概对于这个事情逐渐就了解了。啊，在中国200年前老师很多啊，修行的人多，讲解的人多，传播的人多，啊，这200年来就逐渐往下降，降到最近的50年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缘分，接触到了，了解了，不能不干。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事，有很多人去干，这桩事情没人干，没人干，我们就不能不发心去干。啊，不知道不干这个事情，佛菩萨祖宗不怪我们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了不干不可以啊！啊，你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祖宗啊！啊，就知道就要干。全心全力投入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迷信的，不是在社会上走投无路啊！大家不要把它想歪了。这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最伟大的事业。真正传宗接代啊，让这个民族 千年万世，长生无比，有这么多宝贝。那不孝的子孙，我一辈子祖宗教诲，该受什么样惩罚？老祖宗要用鞭子抽你，这大不孝啊，大不敬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文：正于此处无为，无劣无欲，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圆融一回。无为无所不为，无劣无所不离。吉相用一如啊，无欲，你看，做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无所不为，圆融一位，是为随缘妙用。随缘是有智慧，妙用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叫妙用。你的智慧完全现成，你不会有丝毫情执的作用，情执是迷了。智性精进品第五品，我们前面学过了。经文上说，戒得大愿，尽心求索，故知极乐深重，戒四法弥陀。这底下这个几句话，五句话非常重要。你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好老师。他老人家以身作则，身心言教啊。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。你看他把他所说的用在生活上，在生活上活活泼泼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高妙到极处啊！那是一个好的榜样啊！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这个世间众生，贪嗔痴慢疑的，不善的习气非常之浓。贪嗔痴慢疑叫五种恶，对自己身体不好带来我们身体种种的疾病，就它带来的带给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许许多多的灾病，都是这五样东西所以佛教我们要把它断掉，要把它放下， 原理上。那告诉我们反过来，不贪不嗔不痴啊，不傲慢不怀疑，无善根啊。事出世间所有的善法都从这儿生出来啊，五毒那是一切恶法是从五毒生的。你看这个东西翻过来翻过去，那正念它是释出一切善根啊，反过来它是一切罪根。我们在忏悔的时候用普贤菩萨的忏悔偈，最后一首是忏出罪根啊。啊，罪根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所以四法弥陀皆成大愿啊，总结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善根，总结起来就是四十八愿，叫皆成大愿。这是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的，要真学。如果你对他不知透彻了解，你这个心发不出来。你能学多少，就是你发心的度数到某个阶层啊，你了解多少，你就能学多少。你了解的越多，学的越多；了解的越透彻，你学的越深入。啊，你对他没有了解，你就没有办法学他，想学也学不到。啊，精勤修习，修是修正。啊，把我们的错误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言语、错误的行为统统修正过来啊，全都修正了，诸真实慧眼啊，以求成就，成就无上菩提，成就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相好。真能做到吗？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是从心向生的，所以才能这个说法啊，自己心想生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，别人心想生，我未必能做到啊，人家肯不肯给我要看别人脸色，自己心想生的，这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。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是自己心想生啊，这个想的是啊，想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想不到真心啊，真心就是前面所说的入空无相无因法门，修普贤大士之德的意思，没听懂。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就是真心显露，用真心显露去修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大士是什么啊？总结十条，第一个礼敬， 头一个对自己有没有理解，有没有尊重自己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何以见得？你不尊重你的心得，你不尊重你心得里头的智慧，你不尊重心得里面的德能，你不尊重自性的相好，你天天到外头忙去瞎求，去胡闹，这是不知道尊重啊。所以尊重首先是自己，礼敬自己，称赞是自己，供养是自己，都从自己开始啊。自己没有得到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我们每一天凿课拜佛，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现前的应身，拜阿弥陀佛是自己的报身，拜毗卢遮那佛是自己的化身，不是拜别人的，不是迷信的。人家说我们拜佛是迷信，我们拜佛是尊重自己啊！你说我们迷信，你不尊重自己，啊！现在，毗卢遮那、阿弥陀如来、释迦如来，把我们自信三身显示出来了，那就模样在这。原来我的应身这样的，我的报身是这样的，我的化身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原来是一业。你要这样子效法了，哎，那个拜下去有功德了，无量功德了，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啊！阿弥陀佛世界怎么成就的？不就这成就的？我们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所以他不知道尊重，他不晓得拜的是谁啊，拜在外面与自己不相干，你拜干什么？错了啊！里外是一，不是二啊，他既是自，自己是他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去修，修先尊重自己，然后把尊重自己这个心，这种行为是尊重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一个自性变现，这叫自觉觉他。我们自己没觉，怎么觉他？啊，所以拜佛的会拜啊，啊，会用心，不会用心白拜了。啊，称赞如来，称赞性德，称赞本善啊！中国老祖宗讲的人心本善啊，《三字经》上一开端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称赞本善啊，与本善相违背的呢，不称赞。不但不称赞，也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啊，这个好啊，不放在心上啊，啊，好的放在心上，放在口上，为什么？鼓励人回头，鼓励人向善，这都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，善巧方便是厚德智 啊，也就是真实智慧的妙用。啊，广修供养，第一个是供养自己。供养自己，这里头有真实智慧。本经教给我们三种真实，都是从自身讲起的。第一个真实之际，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；第二是真实智慧，第三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是自性觉，那个觉就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与外头不相干。自性怎样就觉了。我们现在自信不觉，因为你自信有染污，自信觉就隐而不显，看不见，有染污。啊，第二呢，你有分别，分别就不平等，好像水一样波动，起了波浪，照见的作用就失掉了。照见是智慧啊，他也把智慧失掉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，你的心是平等，不执着，你的心是干净没染污，它起的作用就跟水一样啊，外面的境界在里面照得清清楚楚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那叫智慧，真实智慧啊，第三种叫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的利益不是有财富，也不是做高官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保持你的身心清净平等觉，那是真实的利益了。清净平等心能照见啊，啊，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你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你都快乐。身心自在，法喜充满啊，就是快乐无比啊。啊，中国人向往的究竟圆满幸福的人生，你全得到，真得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就是这个啊，可惜没人看懂，说释迦牟尼佛生活太苦了，这我受不了，也是真受不了啊，我们都受不了 啊，一年四季，风吹雨打，在树下了，过这样的生活，野外生活，哎，他又不生病，他又没有伤风感冒，啊，每一天生活的那么快乐，这是说什么呢？说明他的身叫金刚不坏身。对身体多好啊！他跟大自然融成了一体，这最快乐的事情啊！睡觉在哪里？随便在什么地方，那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，一天都走自在啊！日中一时啊，出去徒步，那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想到一桩事情，这佛说的嘛，是境随心转嘛，佛的心清净无比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所以我想啊，他就是脱一波非常不好吃的东西，到他嘴巴里头都变成醍醐上味。那为什么？这是随心转吗？那没有不善的东西吗？到他口里去就是醍醐上味啊！在我们凡夫口里面有酸甜苦辣咸，到他那里是醍醐上味啊！我们在经上能体会得到啊。啊，他在野外生活的时候，感受的时候也非常快乐。啊，不冷不热。啊，永远保持那种最新鲜的空气。啊，最适当的温度。他心可以转境界。啊，我们今天可怜了。我们是我们的心被境界所转了，那都多可怜了 啊！他们能转境界，哎，实在讲，真能转境界了，外面的山河大地跟他通通配合啊！你说现在天气很热啊，中午差不多到40度。佛如果是在此地，你给他测量一下他的温度，哎，大概20度的样子，真是这样的。哎，量你的体温40度，量他20度，那为什么？他心里头没有燥热，所以他永远清凉自在。啊，我们身上有燥热，所以就比不上人家。那说到这个地方，我想起一个例子，张家大师。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，给主持一年四季都穿这个衣服，冬天好像没问题啊，看到好像没问题，夏天也穿这个衣服，人家热得一身流汗了，拉到扇子扇了。啊，有一年台湾人大藏经请张家大师环岛旅行啊，到处呼吁一下，请大家呢出钱出力啊，希望这个壮举能够成功啊，劝导大家来买大藏经。好了，大师就跟大家一起了，他也穿了一身衣服。我们有一个道元老法师，我受戒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得戒师、得戒和尚，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，跟张家大师在一起， 看到张家他这样的穿着，他就问他：“老人家，你热不热啊？”啊，他们穿的很薄的衣服，扇子的扇服。张家大师告诉他：“心静自然凉。”道老是个讲经的法师，听了很难过啊，感觉到很惭愧啊。你看人家穿的“心静自然凉”。啊，他穿了一身很薄的衣服，还在这扇风扇风，比不上人家。啊，从这个例子我们能想象到了，那佛身上一定是清凉自在啊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。啊，这功夫。我们惭愧比不上人家了。啊，所以人家一生就那么一身衣服就够了，其他不必要了。啊，抗战期间有很多佛门弟子知道，金山寺有个活佛。妙善法师啊，他的行为很像济公啊，什么忌讳也没有啊，里面就是一个身小褂裤一套，外面就是一件长衫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一年四季就穿着。啊，冬天他不冷，夏天他不热。啊，确实有神通。那不是假传，是真的。你心里起心动念想什么，他知道。啊，我在台湾。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四个月，所以对他老人家相当清楚，他也非常佩服。啊，乐观法师告诉我，他真有神通。啊，有些信徒念着他，哎呀，师父好久没看到他念了，哎，他就来了。啊，但有一次在一起吃饭，信徒们喜欢法师嘛，啊，盛饭送给他，啊，他就当面吃，吃得很快，一下吃完了，哦，那个信徒又送一碗了，一下吃了有十多碗，十七八碗，这旁边乐观的朋友，他说：“你告诉信徒，你们不要害法师啊，你看他吃那么多不行了。”他回过头来告诉乐观：“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，吃太多也等于没吃，没吃也就等于吃。”不可思议，他那个境界无法想象。啊，他还简陋说之，你说这是无法想象。别人供养他的钞票。铜板他都吃掉，铜板都吃掉，哎，他像吃蚕豆一样，他吃掉，地上捡的破铜烂铁他都吃掉。啊，给人治病跟济公一样，啊，一生都不洗澡，衣服后面他就一件衣服嘛，所以领子上的油垢啊都是黑黑的，可是闻闻有香气，很香，这是不可思议啊。治病呢，那个领子上闻闻就能把病治好，那有时候他身上搓一点脏东西放在茶里给你拿去喝，一股清香，那后来病真好了。 不管什么病，好像通通都能治。啊，叫人劝人念佛。啊，虽然称他活佛了。啊，一生不洗澡，一生不换衣服，就一件。走到哪里真自在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两手空空。啊，那这是自己本来面目啊，不用这些装饰，那是假的啊，这助真社会，这才能有成就。下面说还爱，爱是悲哀，大悲心也，有慈悯。嗯，大慈心也，以大慈悲，虽明知实无众生可度，而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，故心常地住度世之道。啊，他确实知道。有没有众生可度啊？跟你说老实话，没有众生可度。为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众生。众生存不存在？众生真正存在的时间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。那是众生存在的时间，这一念时间多长呢？1600兆分之一秒，它存在时间就这么长，假的，确实没有。真的像我们看电影，看电影你要知道它的底片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电影是什么？啊，我手上这个就是电影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把它转动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叫幻灯片。这24章在放映机里面，它的速度是1秒钟，1秒钟24章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荧幕上看的画面，1秒钟就是24章，张张夺理，上一张不是下一张。啊，他动力活动快了，我们就把它好像看成一个画面，以为是真的，其实全是假的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跟这个电影的原理完全相同。1秒钟多少张？这1�秒钟24张。我们现实环境里的这是1秒钟1600兆弥勒菩萨说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1秒钟1600兆，这1秒钟24张。念念不相同啊，一个念是一个物质现象，一个念是一个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多不可得啊，包括自然现象，就是阿赖耶，3种现象全不可得。 啊，我们看错了，错了在哪里？看到它是相续相，以为它是真的，其实它是相续，相续还不能是相续，是完全相同的，它不相同啊，张张不一样啊，所以要加个相似相续相啊，好像是相续相，它是继续不断的，但是每一个念头不相同，所以它不是真的相续相啊。所以了解事实真相，就知道万法皆空，般若经上所讲的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包括佛法三昧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所以你在一切法里头，你想控制它，你想占有它，你想支配它，全是妄想。诸佛菩萨，真正修行人，稍稍起入境界，他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所以他能恒顺众生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一切随缘，一切随顺，没有不皆大欢喜的。他真皆大欢喜，那他欢喜什么？欢喜一切皆空，他欢喜这个，他欢喜了不可得啊，所以他心在境界里头都不动啊，这个厉害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心，心在境界，随着境界在分别执着在转动，这个很糟糕啊，很可怜啊，很辛苦啊。啊，不动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真相。啊，说明菩萨的大慈大悲。啊，明明知道这些叫幻象，哎，他还是在这里教化众生，帮助他们求，求什么？帮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果然事实真相了解了，那不就跟他一样，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得大自在了。啊，真离苦啊，真得乐。啊，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惑颠倒来，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，总以为自己所想象的不错，谁知道全错了。啊，你所想的，你所做的，全错了。啊，你所受的这个果报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因为你觉得他苦，他就是苦。如果你觉得他不苦的话，他确实不苦。啊，怎么个不苦呢？我们看到电视，电视现在演的是大火，你看里面人烧得很可怜，你在这里看不苦。如果你迷了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你在电视里头火焰烧到我，你感觉很苦，你错了，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？你不在里面呢，啊，它里头怎么样受的时候，你都没有感觉了，毫无感觉。啊，他苦你也苦，他乐你也乐，他哭你也哭，他笑你也笑。你完全被他转了， 啊，这叫凡夫啊！你的心被境界转了，那你就很苦了啊！你要能够从跳出来啊，看到事实真相，苦乐是一，不是二。凡圣是一，不是二。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世界离地不是为尘啊。你自己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但是能生万法。你在电视里画面能生万法。啊，万法跟自己是一，不是二。你是觉，他是你，有苦有乐都是你，无苦无乐就是明白了。自己明白之后，你才有方法帮助他明白。啊，明白就是解脱了。啊，任何境界里头，你都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就进去了，你就堕落到里面去了。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丝毫不染啊！啊，这样才能够。像菩萨一样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啊！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普贤菩萨发十大愿望，啊，一般佛菩萨从纲领上说四弘誓愿，真的是无有穷尽啊，故心常住度世之道，常住度世就是帮助这些迷惑的众生，帮助他救护，帮助他回头，心里面怎么也丝毫不染着。你要是染着，你就有累了，你受累了，你就很辛苦了。你不染着，心永远清净，永远是自在的，永远是安乐的啊！虽然安乐，众生在很苦，也表现一点样子，同情他啊！也不要人家那么苦，你在那里快乐的不像话了吧？啊！那就给人家生烦恼了，所以也得好像要表演一下，像唱戏一样啊，留一点同情的眼泪，那假的不是真的啊，所以别人快乐你也先快乐，别人痛苦你也先痛苦啊，他是真的你是假的啊，你才有善巧方便真实智慧啊，帮助他，帮助他从境界里醒悟过来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最大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无过于生死，我们怎样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大事啊，我们帮助别人没别的，这是大事啊，其他的叫鸡毛蒜皮小事，那个无所谓的。人在这个世界寿命是有定数的，这个一点不假啊。为什么？ 你告过去世造的业因，你这一世应该受的果报。你这今生所造的这些业是来生受的啊，因果同三世啊。大善大悟，不等来世，今生就受了啊。一般不是极大的善悟，大概都不会转你的定业啊，就是你前世造作的，这叫定业，不容易转啊。懂得佛法的人容易，像道家的修行，这个佛教的修行，很容易转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大善，这不是小善。你所造的这个业的时候，是利益许许多多众生，不但利益现前，而且利益后世啊，这大善呐！啊，大善什么？就是教学。你们想想，孔老夫子教学，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平民啊，啊，在社会上。没有政治地位，平民，但在物质生活上，他很勉强能过日子，没有多余的财富。啊，他的生活来源上就是学生家里送一点礼，学生家庭好的多送一点。家庭差一点的啊，最低的什么素修啊，素修是什么？大概那点人都想肉干啊，切一条细细的一长条，那叫去素修啊，也不过的时候四两半斤肉而已啊，逢年过节送一点给老师啊，所以老师的生活很辛苦啊。虽然很辛苦，还有比他更苦的啊。我们知道颜回是最聪明的、最好的一个学生啊，他是最苦。我相信孔子常常还要帮助他一点。那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啊，我们在同修当中要看到有很苦的，我们自然会帮助他。那在佛法因果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颜回为什么那么穷？过去生长，修慧不修福。所以国报他贫穷啊，但有些很笨的，哎，他很有钱，他日子过得很好，修福不修慧，所以他弥陀颠倒，他福报很大。那佛门里头也有这个说法了，啊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钵，罗汉他问脱钵没给他。为什么没福报啊？啊，有专门修福的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挂阴路；有的不修慧，来生投生变个大象。这个大象是过往的成绩啊，所以满身挂的阴路。他有福报，他出生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勉励大家了，福慧双修啊。啊，我学佛之后啊，才知道自己过去那个种贫穷的环境啊，生活那么苦，那就知道了过去生中啊，我也是 修慧不修福啊，有一点聪明智慧，没有福报啊，而且还短命，这真是苦啊！啊，多少人告诉我寿命45岁，我相信，用我的家谱我看到了啊，我家里已经有3代。都没超过45岁，所以我想，这大概是遗传吧。啊，以前年轻不懂的这道理，这就是遗传。啊，相信我自己把自己的寿命就定到45岁。啊，闻道佛法了，求往生，45岁求生净土。啊，45岁那一年还得长病，啊，1个月就好了。我也没看医生，也不吃药。那个时候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命到了找他干什么？命到了找阿弥陀佛才对呀，不要找医生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，讲到1/3的病，我就知道寿命到啊，这病好了之后就继续下去啊。这是自己把命运里头过去确实的地方补出来了啊，过去没有修福。张家大师教我修福啊，我从小对金钱这个东西不重视，不放在心上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弘法利生还是离不开金钱啊，你要是没有这个福报的话，也不能弘法利生。你光有慧没有福啊，就是没有福报。你讲经讲得很好啊，你是个好教员，你学校不要你，不聘请你，你没办法啊。我们才明了哦，福报也很重要。那怎么修法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不是财从哪里来，那命里有财，前世财布施多，命里才有财。那现在命里没有财呢，那修布施啊，把它补出来啊，发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他教我修这3种啊，财发无为，没有钱呢，他问我1毛钱有没有，1毛钱可以。1块钱还行，你就从1块1毛布施，要常常存布施的心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有布施的心啊，欢喜布施啊，将来在弘法利身上需要采用，就不会缺乏。不容易啊，我修了60年了，26岁学佛，今年85岁，60年，60年才看到效果啊，这是显著的效果啊。我们在澳洲建立个道场， 啊，现在在香港呢建这个小道场，够了，很够用。啊，乘船如来正法，人不多。我的心目当中，能有十个人就不得了了，可能没有，五个人可能没有。啊，佛法要兴旺起来，总得要三代以后。啊，是在我这一代就看到不可能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我要能够带出五个，五个下一代，一个人带五个，那就有二十五个。啊，到四代五代就兴旺起来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么小小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佛法是四道，四道一定以孝道为基础。啊，孝道要不能长生，佛法决定没有兴旺的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同学要学儒，要学道。啊，这是根本。啊，儒讲孝亲之事，道讲亲近无为，帮助我们利欲，然后再进入佛法，你智慧就会开。你就能真正达到圆融自在。啊，你才有善巧方便。啊，于真群蒙啊，会以真舍之力。这才能做得到。啊，帮助一个人身心健康，断烦恼，开智慧，福慧双修，帮助一个家庭幸福美满，帮助社会安定和平，啊，帮助国家，帮助世界，都可以做到。啊，这个是佛的佛菩萨的事业，手段全用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历代的祖师大德，啊，你看看他们留下来的经典的解释，啊，他的一些著作，你就知道道德文章啊，啊，辅助。祝福如来，圣贤教化，这就是真实的利益。其所戒得之大愿，自然切理切机，照真大俗。啊，切理照真呢，故其大愿呢。实相为体，究竟表意，利用无量啊！这个几句话讲得好啊！ 啊，菩萨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上与诸佛所证之理相应，下对现前大众的根基也能相应，这个教化就成功了。啊，如果去理不去机，讲的是没错，不是现前大众所需要的，人家不听你的，不会接受你的。要切机不切理，那与佛法毫不相干，与生死毫不相关，灾难痛苦不能避免啊，所以理机要双起啊！啊，照真，这是对于佛道啊，也就是宇宙人生真相明了，大俗俗是现前世间人一般的想法看法，你都得要了解啊，然后用你的智慧善巧方便来调和啊，让他能接受啊，啊，他眼前的错误严重的执着啊，你让他都放下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放下的。那要如何满足他现前的欲望，又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法产生兴趣，这就好笑了啊！慢慢他逐渐了解多了，他自然放下了啊，自自然然能行菩萨道啊。啊，所以菩萨的大愿，设想为体，究竟了义，利用无量。啊，切机大俗，故善其机，这就圆满了。啊，设想为体是最难的。设想为体是明心见性。这什么人做的？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诸大菩萨做到了，祖师大德做到了啊！我们虽然很努力，还差一截啊，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心里有数啊，再多活几年呢，可以能达到究竟了义实相。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所以他的作用，他能力之所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能契合这一个时代的需求，这叫契机大俗啊！这个时代人现在想要什么啊？但是他们所想的错了，为什么？都想的是名利，名利给人带来的是灾难，不是幸福。如果这个名利真正是为国家、为人民， 是好事啊，那不是坏事。如果名利是为自己，肯定是坏事啊，都害了自己啊。名利可以有，不能过分啊，太过分了要造孽。啊，财用适可而止，要懂得止。这个知止是大学问的，我够了就有就可以了。啊，再多余的呢，一定是为众生，为广大群众。啊，今天。科学技术进步，工商业发达，但是造成的呢，是社会贫富不均，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每个地区都是。富人少，穷人多，啊，富人在享受，享受完了之后都到三途去了。穷人虽然穷苦一生，大概来生还在人生。他没造那些造业。啊，穷人来生再到人间来的时候机会多。富人来生再到人间来的机会很少。这都是真的。完全都是事实真相啊，但是大家不了解如何把事实真相用什么样善巧方便让大家能够认识，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头啊。富人如果以他的财富来照顾穷人，他就积了大德，那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啊。如果所有财富供给自己一个人、一家人、少数人去享受，那个罪孽可不得了啊。啊，科学不讲这一套，他不懂。啊，但是古今中外圣贤人所说的都讲得清楚，都讲得明白啊，这些普遍在一切宗教经典当中。重要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菩萨善其己，礼义多和，这八个字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要推动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，这八个字要紧的啊。我们的教育一定适合于这个社会人一般大众，他就欢喜，他愿意接受。啊，佛教的教学，他最了不起的，他恒顺众生，他不固执，不说我一定人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他的心量非常之大。啊，你看到中国，他完全用中国的这个社会风俗习惯啊。如果他要执着一定要用印度那个方式，中国人不能接受啊。啊，头一个托钵在中国就不能实行。 啊，中国托钵是教化寺，啊，印度这些法师到中国来了，都是帝王的老师，啊，帝王都皈依，跟他学习，哪有皇帝的老师出去要饭？这成什么话了？那是中国决定行不通的，啊，所以必须有建筑的宫殿，啊，一切皇家来供养，生活跟皇帝一样。你要不随顺，在中国行不通。啊，所以衣服完全换成中国服装，啊，印度的服装就变成我这皮衣了，变成这个一点表示一点了。啊，在讲经这个法会呀、啊、典礼当中，这是礼服，啊，就披一下，啊，服这个全是中国服装，我们里面穿的还行，汉朝服装，啊，普通穿的这些长褂、小褂，明朝服装，啊，都跟世俗融成一片了，这个才好办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基督教。天主教也是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，他就兴不起来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一定要盖他那个样子的教堂，一定要穿那个服装，人家一看这是外国的，那中国人就不喜欢了，要和这出家人佛学一到中国就变成中国一样的，和他就喜欢了啊。所以基督教如果像佛教一样的那种包容啊，我相信他不会输给佛教啊。所以就是一般宗教是保守的，佛教是开放的，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，就很容易跟人相处啊。你看佛到任何宗教，他们供的神，佛不排斥他的，佛对他们尊敬啊，啊，他们的教徒都欢喜啊，啊，佛敬我们的神啊，啊，而且佛在讲经的时候，他这个神代表什么，把意思都说出来，哦，大家明白了。那个宗教也就变成佛教了，不觉悟吗？不迷信吗？本来是迷信，现在告诉你不迷信啊，他带着表法，用表法把它通通都带上智慧，破迷开悟啊！啊，那么诸位知道这个藏传的密宗。啊，里面神很多啊，那神从哪呢？都是古印度他们宗教所崇拜的神啊，佛不反对，通通进来啊，到佛门去了，都做了明王了，都做了护法了啊，都变成佛教了，都变成菩萨了，你们皆大欢喜吗？这是真实智慧啊，这是真实利益了，善巧方便到极处啊！啊，我不排斥你，用中华同化的啊，他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神是众生，即是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是最高的一个思想指导原则啊，没有任何排斥的啊，所以不管什么族群，不管什么宗教，碰到佛就分成一家人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？古时候交通不方便，没有资讯， 人与人之间，许许多多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我们小时候，十岁以前，农村里头确确实实有老农夫在老家，都一生都没进过城，啊，城市也不过五六十里吧，走路一天嘛，都没去过。他所熟悉的就几个村庄，那他一生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一种安定生活里头，佛要教化众生，就要分身了。所以，在不同的族群，在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生活习惯，他一定要先当地的人啊，在那个地方建立教学的中心啊，建立一个教派，符合他们的文化。其实我们把世界上所有这些大宗教主要宗教经典拿来一看，80%相同，不同的大概20%，那什么生活习惯不相同啊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那些地方不一样啊，我们所修学的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，劝善归过相同。所以宗教是可以团结的，应该要团结啊！现在交通方便，资讯发达，宗教变成一家了啊！宗教团结，宗教给人的信心，宗教给人道德伦理的观念，这个第一个好处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社会和谐，这是好处啊，马上就能得到啊！啊，如果每一个人要是搞独立的话，斗争、冲突、战争带来的灾祸是错误的。任何一个神圣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啊，所以礼义就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不能不了解，所以在今天我们修学真正的佛弟子，除了学习佛经之外，要不要学习其他宗教经典？要，要把所有宗教都看成是佛菩萨的化身啊！就像日本老和尚中层康老啊，可惜他老人家走了，前年走了，走了好像三四年，走的时候103岁。啊，我以前每次到日本一定去看他，啊，他非常欢喜我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100岁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说得好啊！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徒弟送我，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的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，他怎么会跟你讲这个话？啊，我说我在世界上联络各个宗教，这句话对我来讲太重要了。这就是要我们以平等心看待一切宗教，全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。好，真好啊！啊，在哪里会有冲突？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